想，总挥之不去。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 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。

想触摸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相信也是了妹妹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从地带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，如果再看你就永远不会复现， 不善言和的表演，轰轰烈烈那几年， 有遗憾的感觉， 为何感觉 那像是无前的素颜， 山超人英雄，虽然迷做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，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做的梦，褪色荒芜，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。有时晴朗，有时无常，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，放下步伐再不莽撞，闷着头往前冲，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，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，都是幸福，我愿糊涂背着爱的包袱，走得义无反顾，管他谁笑我 在你灵魂停驻。

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吹浪我美丽的人生，想起过去的岁月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和你朝朝暮看日落又日升，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，此情此景旧日的爱。